北京时间18点整。 此刻，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，相聚好友，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？最美的街区，最美的车流，最美的音乐，最美的流动风景线，最美的，最美，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，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越听经典，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986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。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，晚间的10点到11点，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，贾悦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听到陶喆的一首《黑色柳丁》。这首歌呢获得了多项大奖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丰富的音乐空间，其中包含了有现代摇滚、强节奏的爵士、电子摇滚、乡村摇滚、蓝调、R&B、Rap 的风格都有，非常的多元化，让人听起来呢觉得眼前一亮。透过摇滚，这首《黑色柳丁》为我们传达了一种沉重的力量，它诠释了失去爱的那种苍凉和悲怆。这首歌呢，其实发行于2002年，直到2016年，陶喆才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当初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意义。他说啊，自己在创作这首《黑色柳丁》的时候呢，是想到了911事件。当时陶喆正在加州，通过新闻突然看到了911事件的发生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。 逃不出这监狱，或许我。

不是陈慧娴的那一版，而是由韩雪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，会给我们一种很唯美的感觉。 想留住。